先啦，长哥啦，我哋咪讲呢个阿德文就话讲阅读嘅问题咧，小朋友阅读。我一样嘢咧，我头先就话，唉，不如我想请教阿长哥系咩咧？我发现咧，同两个细路仔读书咧，讲古仔咧，或者揸住本书讲古仔，佢哋系唔中意我同佢讲嘅。佢中意咩？佢中我读俾佢听嘅。即系譬如咧，嗰个系举个例子啦，正确使用观念很重要。呢句说话咁先算啦。如果同佢讲嗱，正确咧用嘅观念咧就好重要嘅。咁佢唔鍾意，佢真係呢想我们使用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等行动装置的时间越来越多，佢想咁样㗎喎。跟住我就话啦，嗱，好似呢线上学习啊、购物啊、社交等，爸爸你唔好咁讲啦。然之后我变返做像是线上学习、购物、社交等等，佢先至 OK 喎。点解呀，长哥？ 你问错人啦，我唔识答。嗱，点解？点解唔识答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係冇错，我哋两个细路呢，就係佢臨瞓覺呢，就真係讀古仔俾佢聽嘅。但係媽咪讀得 呢個 beat 係佢負責嘅。咁就夜晚，因為佢哋瞓覺時間通常我都好忙啊。咁即係第二呢，有個原因嘅，我諗我讀過㗎。但我係讀英文啦，讀英文就冇呢個問題喎。 唔係都 係 一樣 的。唔會㗎，我係照讀啊。讀英文都幾口語㗎嘛。 唔係咁，但你都係照讀啊嘛。 照讀我係照讀，係啦係啦。 就唔係我 唔係咯。我印象中又係喎，我就咁講故仔俾佢聽，講廣東話就咁講俾佢聽咧。舊陣時咧嚇，嗰次咧咩嗰啲，佢真係唔中意喎。 唉，唔知点解喎，我谂嘅都唔明喎，唔系讲古仔咁样会讲得，我有时会谂嘅，系咪讲得唔好听，讲得唔动听？ 唔会，我讲古仔好听噶， 咁但系佢又唔中意，但系如果一读咧，不过咧，佢要求系点咧？你就算逐只字同佢读啦， 都要 有啲抑扬顿挫啦，都要系讲得系好听啦，即系譬如你绝对唔可以系使用 Google Play 取得安全的 app 咁样，绝对唔得啦。你要讲到使用 Google Play 取得安全嘅 app 咁样，系要咁样噶。 我记得我睇过有呢个报道噶，即系大概好似你咁讲啦，系噶。有一个解释咧，就系、是、吓我扮专家先啦，就系、是、小朋友当呢一个系一个 ritual 啊，一个礼仪，佢就要期望咧每一次一样嘅。即系晚晚都系要用咁嘅口气，咁嘅速度。如果你系用口语咧，佢就慢慢改咗噶嘛。佢会唔中意噶，佢系要你扮晒嘢咁样样咧。咁咧佢就好快瞓着噶。系啊， 我有时候会谂咧，系咪因为咧佢系中意自己阅读读书啊嘛，阅读。但系如果咧你讲咗之后咧，就唔系佢阅读，系你阅读噶嘛。即系所以我都有时喺度咁谂。 我谂就唔系咯，就系头先我讲嗰个原因咯。 可能系啊。好啦，我哋接听众嘅电话啦。